一网传媒。广告开始。 天上掉馅饼了，免费试用。 是真的，真的，快抢吧！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早点去抢，晚了就没了。 试用网，中国内地第一家，提供免费试用品。 I try before I buy。 登录试用网，开始狂抢旅程。 锵锵三人行，诸位好，今天这个组合啊，造型比较怪异。咱们广美，幸亏广美从片场给我们拉来了一个大嘉宾，这真是个，咱们的这个，我觉得你是白毛狮王，张纪中先生，张纪中老师， 欢迎。 对，你作为女演员，应该表现出这种姿态。 什么意思啊？ 刚才张老师说了，说你怎么这个一见他。今天就穿成这个学生裙呢， 现在走这种是这个时尚嘛，就走这种风气。 时尚嘛，我怎么觉得像那种英格兰女仆啊？ 说法国女佣吧？ 法国女佣，对对。 谢谢你啊。 哎，广美一般引领时尚潮流的。张导，当时为什么你会选中广美呢？ 那是因为李莫愁这个独特的这么一个女人嘛，因为是受爱情伤害的，我就老是想。 没错，她这方面经历丰富的。 那我那个时候倒不知道她这个爱情受没有伤害，后来我略有耳闻，没有去详细的去追问啊，略有耳闻。但是我就在想，就是李莫愁这么一个被爱情伤害的人，那么在我眼睛里边，在我脑子里边浮现的就是一个叫大而美丽。大而美丽的这么一个人， 因为 哎，对，就是她很高大，一个很高大的女的，因为她这个很高大呢，她在男的面前站在那儿的话，你很多的男的都要仰视她，很多男的像你这个头肯定就 对我从来都是屈膝在她的面前， 通常我们都得坐下来， 对，要坐下来，就是她有一种在男人面前的这种力量感，所以李莫愁要求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哎呀，我哪儿找这么一个人去？还要有这个戏啊，你像陈慧琳，这个大而美丽。 你觉得陈慧琳也属于大而美丽？ 大而美丽。然后这个像曲颖啊什么的这种也 大而美丽。 但是呢，一个呢就是曲颖她不够狠，是吧？当然我想陈慧琳是唱歌，她倒很不狠，她老唱歌去，你不能给你来排戏啊，这个。 对，而且受伤不够深，你找那个是苦大仇深的。 很巧，我就在三环路上看见一个广告。 哦，就是广美的广告， 就是、孟广美。最后，我就通过王继炎， 我们院长， 通过王继炎找他，电话也找不着，最后终于找到他了。最后是在美国，他在美国。 对对对，还有意大利，他一般都在这两国。 对，然后就把他给招回来， 还真是跟我们凤凰有渊源。我今天才知道，我来这儿。我们这个张纪中老师的女儿原来就在我们鲁豫纽约节目，这是很有关系哈， 对，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所以呢这个今天的这个张纪中老师也到我们家来了，广美呢教教你的作业，因为啊在你眼里她是李莫愁，可是在我们观众的这个眼里呢，她一直是我们锵锵三人行的女嘉宾 广美了， 对，一直是看到她这个姿态这个风采，哎，我倒要让她找一段看看他李莫愁什么扮相，那跟这个平常咱们在锵锵里面看到的是大不一样， 对，温文尔雅的样子不是这样， 哎，看看这个张老师把他折磨成什么样了，咱们大家来看看。 只有你们两个吗？ 老爷， 狠呐！ 哎， 他连杀人全家杀完了之后，人家要那个匍匐前进，要的还过来临门一脚。 哦， 他反正因为受了情伤，就是这种看一个杀一个，看两个杀一双那种。 行，广美，我觉得你这个演这种啊比较邪恶的这个女人，你还是有心理基础的。 这很奇怪，我都不晓得，我给谁这样的印象？就是说我其实戏拍的不多，但是我拍的每一部戏都是反派，都是那种 啊。 变态女人， 我跟你说，你的眼影要画上蓝色，你就不折不扣是现在流行的反派女性角色。 那个戏里就是 这样的，是吧？你看，就是 你 这事我都会整。 他不是，他主要是有一种叫反差嘛。我说这种美丽的外表和这种心里边的这种恶毒啊， 嗯， 他所恶毒，他也是爱为爱造成的嘛。那么这个有反差，所以人们会看着很有意思。所以其实。像这个金庸笔下的这样人物有好几个啊，比如说像梅超风， 梅超风，嗯， 还有像李莫愁，还有李秋水， 阿紫是吧？ 李秋水，哎，都是这样的人。 嗯，金庸也是受伤很深的人，是吧？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呢，这我必须讲啊，就是我人生当中的两个伯乐。 嗯， 第一个伯乐呢，我在我们凤凰三周年庆的时候我讲过，我说凤凰。还真的是非常大胆、 嗯、 用一个这种像我这种空降部队 没有 完全没有这种广播基础的人来做主持人、 嗯、 然后我说这个主任也是非常勇敢的用我一个没有拍过武侠片没有拍过打戏的人、 嗯、 然后来扮演这个李莫愁、 嗯、你说今天咱仨不就是两个伯乐跟一匹马之间的关系吗 但是我们都是一家人啊 哎，是要说伯乐张老师这个其实广大男观众非常想知道的就是阅人无数啊 嗯， 演电视剧多少女孩子疯了似的就往你们怀里扑啊 他也不是这么 听说了很多故事 景象不是这么耸人听闻他真是一种就是怀才不遇或者他但是你说怀才不遇的心情但是说句实话说就是我有时候我劝他们我说你们去干点别的事情吧可能这个不太适合于你演员啊其实我感觉到演员他是一个天才 嗯 他是一个天才虽然当然有电影学院戏剧学院但是他培养的是天才你说你就把一个木头搁在那个电影学院里你就搁发多久他也发不起来我也觉得我要不跟你说吧是耽误你说了你吧是打击你你看这个是很为难的事 但是张老师、嗯、这个我们听到的很多这个新闻哈 嗯 感觉你们这个电视剧啊挑女演员这圈里他有时候有交换 嗯、 比方说、 嗯、 说有的那个大款呢真有钱的就拍一电视剧是个烂电视剧甚至都播不了他无所谓几百万上千万的钱砸下来为了捧红他的一个女朋友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就指的非得你让他演我这戏 那 啊有这 有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通过辗转朋友说要跟我见一面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啊见一面吃饭就带来了一位这个女孩就在我们看来呢可能是一般般了因为你有话我们阅人无数了就是说一般般的女孩子嘛就是这样我们以为是一个但是说到正题说希望能够让她出演我就很难我说你这个我以为是旁边的朋友呢这个时候就出来说啊她这个这时候才说要不然我也不来啊对吧不会去参加说他们有这个想跟你认识看有没有机会我说基本上没有机会对吧、 哎、那比方说 但是就是说能不能我们花钱了是吧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张老师这个钱给你们拍戏也好你个人拿也好都可以只是圆我们这个人的一个梦我说这不行我不能拿观众的这个东西圆你这个梦啊我说这个恐怕是不行这个 对对对对对 这个很遗憾的事情 也得问问是多少钱 钱当然是说可以给你什么几十万啊这都可以了 嗯 哎这个几十万几百万也不行对不对几百万也不行他确实是不能够做到你比如他就指明说你就让他演个小龙女吧 啊演小龙女 只要演小龙女 只要演小龙女说这都可以我觉得这个是拿观众做 笑几十万呢小龙女不行李莫愁吧咱们去一下广告 李莫愁啊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说到这个神雕侠侣啊， 嗯， 最近我可听见这个张导演这个张老师放狂言， 嗯， 说这是什么是建国以来怎么着。 没有，我说的是说神雕侠侣呢，从制作武侠电视剧来说，武侠电视剧啊， 嗯， 它制作上确实下了一番功夫。 对，但是呢，我就最近看他的言论呢，颇有点精神分裂的感觉。一方面说我们这个非常好，另一方面说电视剧的别名就是粗制滥造。 对， 怎么理解您这分裂呢？ 我觉得不是分裂，我说的电视剧的这个制作就是粗制滥造，这你可以看得到哈。每一年我们国家生产的电视剧大约，我听说啊，是在20000集左右。那么你真正看到精良的电视剧又有多少？ 对，但是你说这个粗制滥造，这个我很有体会。那你要说这个电视剧粗制滥造，那电视节目才粗制滥造。但是你得说什么事儿都是相对而言的。你好比像我们这个节目，录成什么样，播出去就什么样。 对， 你所有的丑陋啊，你无法遮掩的，你无法修改的，无法后悔的。 那可能你这个节目就是魅力就在这儿，大概就在这儿。但是电视剧不行啊， 贱嘛， 对吧？电视剧不行。 我觉得这样讲吧，粗制滥造跟电视剧是可以画上等号，但是它并不代表所有的电视剧。我觉得那天因为我觉得那天我们的记者招待会，然后就很多记者就挑衅他，就说你们很多穿帮镜头，听说连摄影机都看见。 对，我都看了好多，好像挑出很多毛病。 没我自己都看到有一些微雅线可能没有擦掉，但是你说连摄影机都穿帮，我觉得这个有点点太过。 这个呢，就是可能在有说遗漏的是在当时催我们交这个片子催得很急嘛，所以当时最快的一版就是给这个 DVD， 那可能有一点漏网的，但是后边我们又重新检查了一次，确实有，所以在播出，在各地电视台播出的是没有的。 可是你看哈，好像都在说制作问题，我发现你们这个行里的人他是爱谈这些问题，但是你比如说咱拿电影为例啊，什么无极啊，或者这个什么英雄啊，或者之后的这些片子出来之后争议很多呀，那有一种很典型的意见就是说，你可以弄得去直追好莱坞了，这个制作，但是最后你得看看，你这个还是塑造人物啊，这个故事情节抓不抓人呢、啊？这方面的这个功力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电影啊，它有的时候是追求了一种样式，是吧？有追求一种样式，但是最根本的，其实你要看到好莱坞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它感动这两个字它没有放弃， 哎， 对吧？你比如说我觉得我们在拍电视剧，你比如说我说我在拍电视剧也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我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感动二字，对吧？你说我这个电我拍的这个可能会粗糙一点，但是我会感动你， 就说戏假情真呐、我老感觉这个情得是真的，但现在我们看好多电视剧甚至于中国的电影，你老觉得像是真的，但是怎么你也没法入戏，他这个感情 对 怎么咱们融不进去呢？ 他我觉得就是这个是跟我觉得跟导演的认识还是有关系的，导演的认识有关系，他不能够说按照一种常人的角度去看待， 嗯， 就是按照一个常人的角度去审视你自己的作品，而是以一个很高的哲学的角度去审视，我觉得这个就有点问题，就没有味道。你虽然可能场面也比较轰轰烈烈，但是你把这个丢了，就把最根本的精髓给抽掉。 国美，你现在觉得是我们现在大陆电视剧有拍，当然有拍的好的这种大制作哈、在台湾市场怎么样，或者说比台湾现在的电视剧状况怎么样？ 其实内地的古装片时装片我比较不敢讲，因为可能大家成长的背景文化不一样，所以很多东西台湾观众不一定看得懂，但是历史的名句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是读一样的历史嘛，所以就非常非常受欢迎。 那是吗？ 是非常非常受，在没有这个政， 但是好像政治点不欢迎。 对，在没有政治因素之前是非常受欢迎的，而且现在很多的台湾的电视人才都投身到内地来了。 没错，哎，我发现一点，台湾人呢、实际这个学得很快，就是过去咱们这个大陆之人之间呢。叫老师啊、哎，你看那个，我发现台湾好多做电视节目的到上海的到什么的哈，慢慢的现在台湾这个电视圈里所有在大陆的人见面 就是窦老师、孟老师，这个他， 你忘了老师骂人用的吗？ 对，咱们大陆人在叫谁老师都变成骂人了。 窦老师，您说？ 我说啊，就是台湾的电视剧呢，就是台湾的电视剧，当然是台湾的台非常的多啊，大概我听说有70多家电视台。那么你在一个电视台里边，如果你能够播出到23%的收视率，那已经相当不得了了。 嗯， 天龙八部在台湾播出达到了最高收视达到8%。 但是这个你看，在网络上我也始终知道，就有一批人专门是骂你的。 嗯， 就是不是骂你拍的这个金庸题材的这个电视剧，照你这么说，在台湾它能收视上有好的成绩，但是为什么好像在我们内地一直就有很多人不依不饶的要攻击？ 这些人是专业户， 真是，而且就是说起金庸来如数家珍。 是 啊， 我觉得我认识，你看我去开这个记者招待会呢，就有一批。其实算是这个金庸迷了，还他金庸迷啊，他要分的这什么呢？就是金庸电视剧迷和金庸小说迷，对吧？很多是骂我的，就是金庸小说迷，就他们对这个金庸的小说那是这是金科玉律，那是改我一字难倒女娼，就是大有这种意思。所以说你改动了哪些地方，他们都如数家珍，那就简直是就是割了他的肉的感觉。我其实呢，因为这个金庸小说你要改编成电视剧，它确实很难，因为你要具象的，它是小说是没有具象的，你一改编完了就是具象的，所以你怎么符合他心里的这个具象？ 你看你说这个，我想起我一个感觉哈，我心里啊得转折一下，我才能接受一个具象的。你比如说我心里的《红楼梦》，确实看小说。你这个人是有个想象的， 对， 比如想象的林妹妹，那简直不是人间骨肉做成的。于是乎呢，你任何一个演员出来，其实我心里啊需要做一道容忍，就是说，哦，明白一下，他是拍电影，是要在人间找这个演员。哎，我好几个像当年看《西游记》，我也是，我第一眼看上去是不认可，第一眼看上去我很难接受的，因为我想象的比什么都好。 对，我觉得。还是没做到。你比如说，我打一个比方说，你说《西游记》，我们中国的《西游记》如果真能拍到像《哈利波特》那样啊， 真是！ 你说那骑着扫帚在天上打，你牛魔王和孙悟空是那么个打法，那简直那就是不一样了嘛，对吧？那都做不到啊！现在 是，我觉得这有个力不从心。你像有些人说的对你的电视剧提的意见，我当时也想，要是真是有能力。有功力，有钱有物哈，能够拍到这个金庸小说迷他描绘的他想象的那个境界，那当然是绝品了。那当然是 戏可能要花3年的时间才能够拍得完， 因为你就限定你这个周期就这么长，4天半要拍一集，你想一想4天半的时间你拍不完，你就超支，你怎么弄，对吧？你哪来钱？谁给你钱？钱不会往外生，咱又不能抢银行，你说你怎么办，对吧？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咱们还是去广告，广告来钱，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张主任，这个你说，我跟你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似的。现在这电视剧啊，是好多人说的这个事儿。一方面呢，大家这个不得不看，这都是电视剧各个台那个时段充斥的。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人说这是个极大的市场。可是还有人骂呢，就说这个是个非常混乱、水非常深，甚至非常黑的这么一个地方。像你说那个，要是一年2万集这么多的电视剧，那很多都是瞎拍呀。但是怎么会有人 我告诉你 老愿意拿钱呢？ 不晓得。我跟你讲，有一年2年前我在上海拍戏的时候，我在一条非常著名的上海一条大道上面，一条大道500公尺前后四个剧组都在那儿拍戏，剧组人跟剧组人都认识，没人知道大家互相拍什么东西，就知道赶戏，到底这四部戏有哪一部戏真的能上档，没人知道。 不是，其实他们就是说搞这一行当的人啊，并不都是专业人士，但是要搞好这一行当一定要专业人士，就是说你这个里边的环节太多了。 我觉得他不是有个市场原则吗？你拍了个烂电视剧，那你这个血本无归啊，那你就自然就缩手了呀。 他不是，人们都是这样， 越拍越好应该越赚钱吧？ 对，不是，人们都这样想，就是说你就像说人们都在想说他拍一个电视剧能挣钱，他就不想想我拍一个电视剧能按照他那样就挣钱吗？他认为可以，只要别人能做到的我就能做到。其实不然，对吧？其实不然，比如说窦文涛能在这主持我就不行，这个没办法，这个东西，对吧？所以很多的说要需要专业人员，有很多大不专业的人员来做的现在的这样的事情。他们认为这个事情因为不懂而无畏。 是，但是我发现这个圈里头有很多这个忽我们叫大忽悠光美有没有人忽悠过你，也还有人忽悠过我呢。就跟你讲一情节，那能讲的天花乱坠，说是对几大投资商怎么什么人导演， 还有人拿同一部剧本两三个不同的就是那个制作单位跟我讲，我们现在答案怎么样，多少投多少多少钱进来了，这才悬呢，你都不想发什么 事情。这个里边有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因为他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借助一些人，比如说我现在找着孟光美，我现在找着窦文涛，我还找着张纪中，现在这三个人都答应了，你现在投钱吧，对吧？他去拿这些东西去拉投资，那么等拉了投资，是不是这几个人那就由不得你了，对不对？那就由不得你。 那可真是。 所以这个里面有的时候他是你说的混乱，有的时候是这种制作上的混乱，确实是有。但是我所讲的是希望电视台能够为推动这个整个电视剧的就品格的提高来出一把力。啊，出一把力的意思就是说奖励那些个收视率高的。奖励他们，使这些投资人。